啊，那胡子师傅嘛。但为什么后来经历了全国数以万计的患者不断的实践，是治疗一体多病的新剂型？ 嗯， 你看啊，很多人说我没见过，我没吃过， 听都没听过， 这就剂改的结果嘛。还有更重要的是啥呀？它的效果实实在在。 嗯， 啊，我说过我那恩师杜老啊，他联系了全国30多位老中医啊，干啥？共同推荐，到最后呢，到今天呢，哎，名正言顺地为广大病患者来治疗病情啊。 嗯， 所以那些老中医老专家看中的是啥呀？一方面就是中药剂改之后的新剂型，还看中什么呢？就是它实实在在的疗效。 没错， 我告诉你，你选择的就是中医几千年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啊欣慰啊。另外呀，我还想说一说，说到这个偏方啊，有些偏方啊那药性过猛啊，你可小心点啊。哎，你老年人为什么叫老年人呢？你老了你就是虚了。 嗯， 你再加上你再得点病，那不更虚吗？虚上加虚了，你用那猛烈猛性的药治疗，你说是不是很可能越治越重呢？ 嗯，虚不受补。 哎，对喽，所以一旦呢小偏方的药性猛烈，我告诉你，来得快走得快，昙花一现啊。所以我送大家一句话，偏方治大病，治不好害性命啊。 嗯， 千万别滥用偏方啊，最终的结果就是病症没治疗，换回来了什么疾病的加重。 嗯， 最终呢治病不求根本。哎，所以中医啊做最讲究就是标本同治。那这个本这个根到底是啥呢？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能不能回答上一句两句呢？哎，不就是该开的没开，该聚的不聚吗？ 嗯， 你胃肠疾病那就是脾胃不开，脾胃这门不开，你就吃不下，没胃口啊。我能吃拉的怎么样啊？吸了光汤不成形，要不就几天不变，要不一变就变几次，这都叫胃肠疾病的脾胃不开啊。还有呢，心脑血管疾病那叫血脉不开，你血管里那血栓斑块油流的啊，你有这些你早早晚晚得大病。 嗯， 就是那个心梗脑梗啊，脑中风的后备军。还有呢，风湿骨病，这是啥？这是筋骨不聚啊。我常讲那黄瓜架子嘛，松松散散，啥一个黄瓜就落架了，筋骨病不就是如此吗？嗯，蹲蹲不下，起起不来， 嗯， 甚至一蹲一起呢疼得呲牙咧嘴，哎呀我这有刺儿，长骨刺了，我这有增生， 嗯， 啊，我那有膨出，哎呀，几节几节的，嗯，不管几节，你还是走不动啊，动不了啊，这又叫做筋骨不聚。还有呢，呼吸系统、免疫力疾病啊，那又叫做精元不聚，精元不济，免疫力低下，抵抗力低下，所以呢，那慢支的、感冒的、反复感冒的，总是不去根儿，总是治不好。哎，就是精元不聚。 嗯， 啥叫聚？一个拳头就叫聚。 嗯， 一根手指就无聚，就这么简单，是不是？ 嗯， 哎，所以这些病很多人常常会问到怎么治啊。你看这新剂型，你看这词儿啊，是不是很新颖？是说没听过。对了，我讲的知识啊，很多人确实啊都是头一次。所以呀，这个特别的剂型啊，哎，它的最大的作用就叫一开一聚，最终实现什么？四个合格，让你脾胃合格，开脾胃，啊，开脾胃真正的让大家呢吸收合格，哎，能吃了，能喝了，哎，吃的也有胃口了，嗯，开血脉呢，让血液进出合格，该出的出，该进的进，血液畅通无阻， 嗯， 哎，以避免两梗一衰，啊。聚筋骨呢，让筋骨拉伸合格，哎，拉伸一合格，能蹲能起，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嗯， 你看，再说聚精元呢，精元内守合格，啊， 免疫力就合格了，那你就有希望能无疾而终，是不是呢？所以啊，一体多病的老哥哥们老姐姐们，尤其是那些常年依赖药的，哎呀大把花钱的，哎，你就应该琢磨一件事啊，是不是该换换药了呢？哎，所以不见好的还加重的，我提示你一句啊，不怕你不听，不怕你不信，就怕你不试。你一试试，那位同志，我告诉你，只有你想不到的。哎，所以呀，哎，想咨询，尽快的解除你的病痛，哎，还是及时的问个清楚，哎，用个明白。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红事白事开店生子，一张巧嘴一段畅喜，可暮年的他却患重病而危在旦夕，到底是谁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 那么今天呢，啊，我给大家讲这个病人呢，哎，很有特点，啊，什么呢？可谓是啊，三进三出我的这个诊所，啊，是怎样一个人呢？嘿，这个人呢，是一个畅喜的人。 嗯，畅喜的人。 哎，什么叫畅喜呢？你看那东北人、河北人、山东人他都知道啊。 嗯。 在那个年代啊，嗯，畅喜为了啥呀？畅喜为了讨口吃的。叫畅喜讨吃。啊。农村话叫啥？叫敲大门的。哎，其实就是讨饭的。啊。因为这样的人呢，往往也没什么大本事啊，也不认识几个大字。啊，所以呢，每天都是拿着那快板挨家的敲门， 嗯， 哎，敲到谁个东家了，给就给你唱上一段，啊，哎，那东家呢，有的一开心就给你点吃的、用的，哎，一点菜，嗯，再一点酒，嗯，几根香烟，哎，有的呢还给点赏钱， 嗯， 哎，但是呢，你要碰到那不高兴的东家呢，那直接就赶你走了， 嗯， 你包括现在也一样啊，是不是啊？所以呀，啊。嗯，像畅喜这样的人呢，嗯，即便是呢一天能走几个村子几个寨子，你即便是唱了几十家，哎，一年呢下来也只能是啊，勉强地养家糊口， 嗯， 是吧？ 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哎，对喽，都为了过活嘛， 嗯， 是吧？所以今天我要说这个人呢，人送外号叫啥呀？刘三喜。 嗯，这名字听着就很喜庆， 很喜庆哈。 嗯， 哎呦。他天生长了一张巧嘴呀，那一张嘴真是一套一套的啊。他还有个特点啥呢？脸皮厚。 嗯。 啊，大家怎么说？哎呦，说这刘三喜呀，脸厚如墙啊。你看看啊， 嗯，这个形容。 哎，对， 很有意思。 哎，你看他一敲大门啊，他有一招，他不自己敲，那他先鼓动一些那小孩子。 嗯。 哎，你先敲门，先进去，啊。因为自己进去很容易被轰出来呀，所以带着一群孩子，我告诉你，这群孩子不仅是爱听他的这个啊唱啊，还是他的同盟军。 嗯， 万一碰上那东家不开心的不爱听的，那不就一句话就给打发走了吗？ 嗯， 但是呢，这一群孩子也陪着唱， 陪着乐陪着闹，那东家有些时候是无可奈何的。 嗯， 哎， 还是挺有办法的。 你都没错嘛。可是有人会问啊，哎，为什么李老师对这刘三喜这么了解呢？ 嗯， 我刚才说了，在我诊所里可谓是三进三出啊。 嗯， 啊，在那个年代呀、啊，我的这个诊所我也讲过，当时啊也是几起几落呀、 嗯， 啊，每次啊，在我店啊开店的时候有喜事的时候呢，哎，这个刘三喜每次都光临、 嗯、 来到我店前，总是呢唱上几句，啊，你别看啊这刘三喜，哎，他几个大字不识的，但是呢，哎，从他嘴里唱出来的那几句话，我告诉你，你一听就能给你带起三分喜庆， 嗯， 而且还都是他的原创，你看看吧， 还真有两把刷子。 我告诉你，就是一边唱啊，就把你家那姓名啊、祖上啊、子孙都能给你唱进去， 有， 而且唱的是合辙押韵， 还挺有才的。 哎，当时我就逢人就说，我说这刘三喜可谓是个天才呀。 嗯， 哎，哎呀，所以呀、啊，我记得啊，他第一次啊来我诊所唱了什么内容啊？太多的啊，我可记不清了，我就记上这几句，我给大家学学。 嗯，好。 哎，你看怎么唱的啊？说，登贵府喜气先，斗大的金字贴两边。哎，医得好来医术站，人人夸来人人赞。 哎呦，这唱戏确实唱得不错，而且真的都很押韵。 我告诉你，行行出状元。 嗯， 那、哎、是不是啊？唱得不错吧？ 嗯， 哎，没错啊。那我常说那是，啊，相当的不错呀。 嗯， 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啊。我还给了他一包烟，啊，还给了10块钱。 嗯， 啊，哎呦，这10块钱当时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嗯， 啊，你记得啊，365行，啊，行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所以呀、啊，哎，你能帮的你就多帮点，是不是、啊 嗯？ 所以我记得当时给了他烟和钱之后，哎，这刘三喜当时笑呵呵的，非常满意。 嗯， 你看看，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唱戏呢。那个时候正赶上我在我诊所里啊，我开始呢研发和还原那中药方子，所以他也听到了，哎，听到他就来了，来干啥？祝贺唱喜呗。哎呀，这次唱的更喜庆，说百姓吃了病就好，人人开口齐称赞， 一听心情就特别的好。 所以你能不给掏点钱也给人家舒服舒服吗？ 嗯， 你看看，这是第二次唱喜啊。哎呀，这第二次唱喜之后呢，这刘三喜呀、啊，就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哦， 一晃得有5-6年呢， 一直都没有音讯， 我再就没看见过他。 嗯， 可是这5-6年过了之后呢，他第三次来我诊所，哎呦喂，把我吓了一跳啊！ 怎么了呀？ 我当时说实话，没认出来。 嗯？ 怎么了？我一看上去这人呢，这老态龙钟啊。走路颤颤巍巍，一晃一晃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啊。所以我从头到脚我就打量啊，一边打量一边看呢、啊，这是不是刘三喜啊？ 嗯， 我正在这琢磨呢，哎，他倒先开口了，说李大夫啊，我就是那唱喜的刘三喜，你不认识我啦？哎呦喂，你就是那刘三喜？ 嗯。 哎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是想起来了，可他这次来呀，可不是来唱戏的， 那是 啊，而是来找我看病。哎呀，说这刘三喜啊，嗯，怎么了？嗯，他跟我说啊，这唱戏的活啊，可越来越不好干了，啊，这是一，第二个呢，他的孩子呢也越来越大了。用钱的地方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他就换了一个职业，干啥了？去那县城去啊，跑车拉脚了。 哎呦，这更辛苦了。 哎，蹬三轮了啊，而且呢跟我说，说那个时候大家的日子也都好起来了、 嗯、 所以买沙发买家具买柜子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说我也没啥文化，只能干点苦力活呗。 嗯， 哎，人家买完东西了我帮人送回去，哎，挣点这辛苦钱。哎，挣点辛苦钱是辛苦钱呐，嗯， 开始的时候呢，这日子过得还算可以，挺平静的。可是儿子马上要结婚了，那当老子的怎么办呢？干活呗，拼命呗，多赚两个呗。就是这么拼命啊，为了多赚两个钱儿，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就经常性地出现迷糊，而且不明原因的迷糊。那我说到这儿啊，我想说啊，你说就这一迷糊，你说谁能当回事呢？对呀，他刚开始也是没当回事啊，可是你一次不当回事，两次不当回事，你十次八次你还不当回事吗？ 越来越重了， 这个迷糊又加上晕了，晕得很重，哎，越来越重。直到有一天他在给人家搬东西的时候，怎么了？就犯病了。这病犯呢，还正骑三轮车呢，结果跟一辆货车就撞上了。 啊，怎么样？ 哎，怎么样？当时直接就送医院了，一查大夫说呀，哎呦，你已经有了脑梗的倾向。 脑梗？ 你看看吧， 这么严重了 啊。好在这撞还没有这个生命的事儿啊， 啊， 所以他一听当时就害怕了，所以就赶紧来找我来了，啊，说李大夫啊，我真的怕我得脑梗啊，因为我那儿还没成家呢， 有都病成这样了， 哎呀， 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哎呀，正应了那句话呀，可怜天下的父母心呐，是吧？自己的事儿永远都是小事儿，儿女的事儿永远都是大事儿啊。是不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啊，自己都躺床上了还惦记那儿孙的事儿呢。所以后来我就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之后呢，我就跟着刘三喜说，我说你现在这个病不是很轻啊，所以你啊，你已经得了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得赶紧治啊。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每一句无声的诺言，默默地跟着你这么多年，当你累了倦了我时，寂寞难言，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你面前。 这个病啊，是我19种慢性疾病当中的叫什么？病垒。 病垒。 哎，你看，眼病叫病风啊，中风叫病窟。哎，这脑供血不足那又叫病垒， 这是什么意思？ 哎，这什么意思呢？哎，就是这病啊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哎，再用一句话形容呢，千里之堤毁誉蚁穴呀。哎，所以呀，我刚才说了，初期就是个小迷糊啊。你说啥症状？没有太多症状，就是迷糊。但是一迷糊二迷糊，一来二去他就不只是迷糊了。就像我说这刘三喜后来跟我说，转呐，哎呀，这转呐，怎么转呢？搬家具也转，自己没事还转，躺在床上还转呢，你这不就严重了吗？所以大家别小看这个，说哎呦很多人都有，哎呀不重视，我告诉你，你不重视他很可能就要你命。 所以说您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脑供血不足在最初期的时候会有一些表现，如果大家没有重视的话，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所以刚才说这些，这叫早期局部的症状。中期局部呢，胀痛耳鸣手脚不灵啊。啥叫手脚不灵啊？不是手麻就脚麻，要半个身子麻，你是不是加重了？再发展，我告诉你，晚期全脑缺血。你看这个词儿啊，全脑缺血，如果全脑缺血一分钟，人就会出现意识障碍，人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如果你全脑缺血十分钟呢，我告诉你，脑细胞啊不可逆呀、哎，那就会诱发呀急性脑梗、急性脑中风。那你再严重呢，全脑缺血15分钟以上呢， 你就会得认知障碍症。 啊， 啥呀？不认人了。 那就傻了呗。 没错啊，你看看，所以你记住，你到中期的时候呢，你就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你到晚期全脑缺血，随时都夺去人鲜活的生命。 看来这脑供血不足真的是不容小视的。 没错啊，尤其你得植物人了，你说人这一辈子可怎么活呀？ 嗯， 人能那样活吗？哎，而且说刘三喜后来啊，我把病情了解之后，哎，这刘三喜主动地和我说，说李大夫，我想马上用。为啥呀？因为他三进三出我诊所，哎，因为他早就知道了实际情况了，他 了解， 对，所以当时配上我的汉地划船、都交给了他。 嗯，那李老师，您的这个药汁怎么来治疗他的脑供血不足呢？ 哎，这个问得好，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呢？哎呀，其实和那高楼供水呀、是一个道理。高楼供水，供不上水了，什么原因呢？大家答一答，不一个就是水不足，一个是道不通吗？ 嗯， 还有一个呢，那水泵的动力不足吗？ 水压不够。 哎，那在人体当中的水不足是谁呀、叫脾胃不开，气血无源呐。 嗯， 脾胃不开，你气血无源怎么无源的？你吃不下哪有气血呀？你那肉吃上就恶心， 嗯、 蔬菜吃了还咬不动，不消化。有的人说我能吃，我说你回头望遍呢，有没有那绿色的菜叶子？啊？是不是那米是米饭是饭呢？ 吃下去但是没有消化， 所以你气血生化不足，脾胃不开嘛，水不足嘛， 嗯， 这叫血液不足。第二，道不通啊，那血脉不开，那道都堵死了，管腔狭窄，血流缓慢，那早早晚晚得大病啊。 对， 是吧？心梗脑梗啊。三，动力不足呢，叫精元不聚啊、精是肾精，元是元气啊。精元最大的特点叫什么？有推动力，推动你血液畅通无阻，嗯，所以脑供血不足根本原因是什么？该开的不开，该聚的不聚。 嗯， 你看看吧，这既改的新剂型，聚也开也，是不是啊？对症对病下药啊？你看开脾胃的，啊，当中有上品陈皮，叫什么？味辛，能行能散，故能开。这不开脾胃吗？开血脉呢？开血脉的目的就是清垃圾，哎，畅通血管嘛。里面有一味党参，补中益气，气助血行，促进血流速。你看看，哎，而且现代中药学证明呢，党参当中有大量的党参黄酮，干啥的？血管清道夫，是不是清垃圾、清自由基啊？哎，这是呢，开脾胃、开血脉。最后聚精元，有谁呢？有天王何首乌啊，补肾天精，大补精元，让你动力十足，散的聚，聚了合，最后呢聚散聚合，实现聚实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哎，让你呢，哎，筋骨强健，血液畅通，脾胃气血生化有源。你看那刘三喜后来配合上那个我那功法旱地划船，哎呀，不迷糊了。嗯，他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天不知迷糊几次， 嗯， 那后来几天也不迷糊一次了，啊，而且呢那睡眠还好了，哎，而且呢还费粮食了， 嗯， 还有那吃饭 脾胃好了。 哎，原来说呀，哎，那一顿就半碗粥啊，那糊涂粥啊， 嗯， 你说后来吃多少了？ 嗯， 一大碗粥不说，还得加俩大包子。 哎呦， 那后来那刘三喜的情况整体都改变了，说换了一个人啊，到医院找大夫去了，去查去了。这大夫拿着片子说没事了， 嗯， 可是刘三喜怕大夫看错了，然后又追问了一句，说大夫麻烦你再给我好好看看， 嗯， 再给我仔细看看。哎，大夫拿着片又仔细看看，你没事了。 哎呦， 你看看， 你看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两个没事吗？ 嗯， 你看看。 那李老师您看啊，这个刘三喜他恢复得这么好，我相信大家 嗯 一定会产生疑问， 嗯， 您说这治疗脑供血不足效果这么好，他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哎，我告诉大家有两大优势， 嗯， 一，药性平和更安全呢， 嗯， 你看原来大家用的给你扩管了，给你活血化瘀了，但是那更多的是适合急性病啊，所以你常年用搞不好堵上添堵， 那药物当中还有很多细小颗粒呢，还有橡胶微粒呢，药物残渣等等，都是你肉眼看不到的。所以呀，没病啊，可千万啊别自己去找病啊。这技改的新剂型，纯中药制剂，药量大，药劲儿足，它是发酵中药，易消化易吸收，所以大家说见效了。 嗯， 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啊，也就是一方面，它具有独特的剂型。 嗯， 哎，就好比啥，好比给你换了一整套全新设备，你就不担心了。哎，所以呀，内治法配合汉地划船这些外治法，我的临床数据统计呀，一体多病用了之后，一般不迷糊了，你也不晕了，哎。尤其呢你也不转了， 嗯， 啊，天旋地转的不转了，说头重脚轻啊，脚也不轻了，头也不沉了，尤其睡眠好了，饭量增加了，恢复了原来的老饭粒儿了， 嗯， 那你要继续用，嘿呦，你那脑袋瓜就灵喽，啊，整体得到了全面的康复了， 嗯， 那不就是气血充盈了吗？哎，你记住啊，人哪这四肢灵不灵活都得依赖你的大脑司令部啊， 嗯， 哎，他吃啥他就吃气血啊，更准确的说他吃脑髓，哎，你气血不足脑髓不足你就迷糊你就晕呗， 嗯， 你就脑供血不足呗，啊，尤其针对啊那三高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风湿骨病的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慢支的啊，爱感冒的， 嗯， 哎，嗯，尤其像我刚才说那些，哎，脑供血不足有那些症状的，你要倍加警惕呀！啊，我说完了，你听了，哎呦，你还没听懂，你还不注意，那你可是危险当中的一员呐！ 嗯， 哎，你一定学会听啊，说话听音，锣鼓听声啊！你看大家怎么说？ 嗯， 我告诉你，那都是实实在在的声音。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您好，李老师。 你好，你好啊。 啊，你好，我啊是北京的。 哦， 今年的68岁。 哦。 我姓周。 嗯嗯嗯， 我听了您的讲座有一段时间了， 嗯， 我感觉到您非常亲切，非常实在。 哎呀， 您也很不容易， 哎， 经历了坎坎坷坷， 嗯，嗯， 但是您很有毅力，终于把那个中医呀，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为我们造福了福音。 哎呦，好， 嗯，我呢，我要早些日子要能听到您这个消息吧， 嗯， 我就不做这胸椎手术了， 啊， 我的整个的脊柱吧。都是支管狭窄，压迫神经。嗯， 哦， 近两年来吧， 嗯， 就比较突飞猛进的发展， 嗯， 就非常的不好了。 嗯嗯， 完了呢，我就上 求中医，我一直相信中医。 嗯。 我就是到各大医院去瞧。 嗯。 一直也不见好。 嗯。 我要早听到您这个吧，我就不去做这胸椎手术了。 什么时候做的？ 之后呢？这七月份。 哦，今年七月份。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嗓子吧， 嗯， 老觉得有痰。 嗯。 有时候呢，我要是冲那个压着左边呢，就咳嗽。 嗯。 我要是冲那个。把左开左边闪开呢，哎，我觉得气还好点 哦。 痰呢呼在上嗓子眼，这个嗓子别扭在下边。 嗯， 就这两种情况。完了，那个我呢，这个每次我都怕他发病吧，我都提前去预防，都不行。 哦， 我说要早知道您这个，哎呦，您真是，我说得到了福音。 好的，我跟您说一说啊。 啊。 尤其您那个手术过后啊，嗯， 啊、 都知道回家得养。是不是啊？ 对对对，我一直卧床。 这、哎、这一卧床一定记住啊，不是躺在那儿不动啊。伤筋动骨一百天、 啊， 你记住，一百天以后，三个月以后，刚刚好是一个最佳恢复期。 哦。 你就来的是够时机呀、 啊。啊，我哎呦，我说的，我就天天听，天天听。 你看，你这来的都是时候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一百天什么意思？从这一百天开始，你可以全面做康复的工作。 哦哦。 哎。做调养工作了，三个月之内不能大动、 啊， 不能大动，不能大治疗，啊！ 我现在做完手术以后，我这俩腿吧、 嗯， 僵直僵直的， 嗯， 我要这么一跪着，它能直，从屁股这带这个这地儿吧， 嗯， 砰一下就直了， 哦、但 我得硬搬，还能把这个搬回来，还能打上弯儿， 嗯 嗯， 而且还有时候痉挛，砰，谁他倒你一下， 哦、 还有这样这种情况。 哦，你看看，哎呀，所以说呀、啊，您这也是啊。经历了大风大浪的人了，啊，手术台呀、 啊， 那可不是说谁都想上的、 啊， 谁都能上的。 哎呦，可不能！我这次就有点后悔了。 哎呀， 我说还不如只能他自己摊着呢。 哎呀， 那不是今晚少受这个痛苦。 哎呀，咱们过去的事儿就别后悔了，一定记住啊！你再后悔，你也改变不了明天。 好嘞，好嘞。 是不是？昨天你更改变不了，是不是？所以这样， 对对对对 您这样记住，一旦动刀了，叫元气大伤。 对， 所以我有个词儿叫聚精元。 对 啊，你把全身的精元都聚起来干啥呢？全面的康复你的术后啊。 哎 哎，所以呢，你听我的节目，我这个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针 对 这个，针对咱这中方药尊，针对你术后恢复，那真叫一个棒。 那太及时了。 因为它棒的是什么呢？针对一，针对你脾胃开脾胃，针对你肾脏叫聚精元呐。一个先天，一个后天。把那脾和胃，把那肾脏，你把它搞明白了，你这个术后康复那就一两个月的事儿啊。 哦 哦， 明白了吗？哎，因为你脾胃生化气血，因为你肾精呢，精生髓，髓养骨啊。 对。 很简单，明白了吗？所以你首先为什么说脾胃呢？那脾胃你要搞不明白，你这个病就没法好。 对。 很多人用第一天呢就咕噜噜，胃气足了，知道吗？叫生体胃气，胃气一足就帮你消化腐熟，然后二传手传给脾，脾给你升清降浊，一升清怎么样，眼睛就亮，脑瓜就灵、 哦、 就是这个理论嘛，明白了吗、 哦、 哎，再加上你那个痰能咳得出来吗、 哦、咳得出来，大白黏痰，哎呦，来拉丝， 你看看， 哎呦，我 拉丝， 我说今天吃点东西都变成痰了、 哦、这个黏痰是什么？痰就是油，叫痰浊呀，黏黏腻腻呀、 啊，对对对， 哎呀，有白痰的、黏痰的、拉丝痰，是不是？ 哎，对对对， 我跟你说呀，这个痰呢、啊，痰生怪病， 哦， 这就是中医的词儿啊， 嗯， 还有个词儿叫无痰不作旋呐， 嗯， 什么叫旋呢？晕， 嗯， 转， 哦， 旋，头晕的，那很多人就因为这痰在作祟呀、啊。哎，这痰从哪儿来？你应该知道吧？就是你的脾不好，脾是生痰之源、 哦。 你看看， 对，说我脾， 对喽， 脾 虚，脾虚湿盛。哎，所以一喝药砖，肚子一叫湿就不盛了。你看，坚持喝湿就少了，再坚持喝湿就没了。 哦， 因为它健脾就能化湿啊。 啊，对对对对， 对不对呀、啊？我告诉你，咱有一个老姐姐，就喝完两个小时大便了，最后喝了几天呢？十一天吧，肚子瘪了，把我吓一跳，肚子怎么瘪了？那不就化湿了吗？ 哦， 肚子大不就是湿吗？ 对， 你看看现代人都肚子大吧？ 我就湿气重， 寒湿重， 嗯， 知道吗？ 哦， 还有痰湿，啊，还有湿热。 嗯， 你大便怎么样啊？ 我大便有时候吧，一天一次，有时候三天一次，有时候就干燥，就前面就跟那小干豆似的。 你这就麻烦，啊。 嗯。 你要不就干，要不就是稀，你这一会儿干一会儿稀，一会儿两天一会儿三天的，就说明你的脾胃消化系统严重的有问题。 哦， 你人不排，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啥叫大事？跟你命相关的才是大事啊。 嗯，对， 一个大便搞不明白，那就上医院了，又心梗又脑梗的，是不是？ 嗯， 所以你 有时候我都 哎，所以本来你就手术受了这么大的创伤，你再并发点别的病，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对， 哎呀， 我看这早得了你的消息，我就不做这个了。 你这样七天过后加一块，中午加一块啊，这个加一块再用七天啊。 好的好的好的 好。哎，那你这回就放心吧。啊， 谢谢丁老师啊， 记住啊，你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一定让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好不好？ 好的，谢谢您啊。 好嘞，再见再见。 身体健康。好的 再见。好的，再见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 哎，你好啊。 哎，你好。 哎。 李老师。 哎。 每天我都在听。 天天听。 听您那个讲座，有的时候一天听两次的时候多，听三次的时候少。 哎呀， 晚上十点多钟我还听了。 嚯，听得怎么样？ 听得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我对您这个我特别感兴趣。 嗯。 我您的讲座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啊、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嗯， 我原来我觉得特别渺茫呢。 哦，老姐姐、这什么情况、什么病啊，把你折磨成这样啊？ 我跟您讲，我是脑血栓后遗症。 哎呦， 我一体多病。 嗯， 我这已经得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 十多年，但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今年以前吧。 嗯。 我一直在搞治疗。 哦。 就今年住院给我调睡眠药，半片睡眠药就把我打倒了。 啊？ 半片睡眠药他就给我打倒了，我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吃了之后有副作用了、是吧？ 我过敏了。 哎呦呦呦呦。 我是过敏性体质。 哦。 他就把我搞得这样了。我所以生活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通过您的讲座，我又燃起了我生活的希望。 好。 所以说我就坚持要用您这个药酸。我现在已经拿到手，已经用了两天了。 啊，用两天了。 用两天了，用的还好，还没太过敏吧。 哦， 我这个上半身啊，这个胃啊，怕凉。 怕凉。 胃寒。就是这个胃成年的一点点凉的东西不敢吃。就是像什么黄瓜拌凉粉那些东西都不敢吃。 没错。 饭凉一点也不行，我一年到头吃都是热的。 对的。对的， 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胃部是这么个情况，头部呢是很不舒服，现在， 那很不舒服， 天天，眼皮都挑不起来。 我问你啊，老姐姐，你那个， 您说， 你大便好吗？ 我这个大便呢，我常年不会自主大便， 哎呦， 十多年了。 那你靠什么？ 我全靠温水坐浴。 坐浴， 坐浴，就是我要大便了，必须弄一盆温水，在坐在上面，然后才能便下来。 哦， 不坐就不行。 你这个， 你这个就叫做气密。 气怎么？ 气密呀、 啊。啊，气密。 叫气虚便秘。 哦哦哦哦，气虚便秘。 你看你靠那温水是不是带点热乎气儿啊？ 啊，对。 那气都是有温度的，所以你那体内的温度不够。温度不够，力量没力量排出来，只能靠温水帮助你呢，肠道啊去蠕动才能拉下来。 嗯嗯。 哎，所以这就叫中医讲叫气虚便秘。 哦哦哦。 哎，你看你拿到了药砖，你喝的时候啊，尤其过敏体质，我提示你啊。 嗯。 喝温的不能喝烫的。就是我们的胃呀，不论老年人还是青壮年人，这胃中医就说了，胃喜温恶凉啊，他就喜欢温的，他不喜欢凉的。但是呢，的前几十年轻的时候啊，冷一口热一口的，就把这胃呀给伤了，啊，胃伤了，那肠道不也受伤了吗？ 对对对对。 你把他受伤了，他就惩罚你，他就让你拉不下来，是吧？ 嗯嗯嗯， 对喽，再加上你这么多年的脑血栓，又吃了很多药，又继续伤胃，那药不都吃胃里的去了吗？是不是？ 啊，对对对。 你吃胃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胃的阳气，你看。 哦。 哎，胃气也伤了，肠道的气也伤了，那就最后让你大便困难。 嗯嗯。 所以你喝的时候一定要温着喝，不要烫着喝啊。 哦哦哦，好。 哎，这温着喝呢，那胃就舒服了，胃也舒服了，胃就会有什么，哎，要不就排气呀、啊、要不就是打嗝啊，然后这胃动力就增加了。所以你这个你还得加把油。你这样啊，早晨几点起床啊？ 我早晨5点多钟就起来了。 好，起床后半小时喝上。 啊，起床后半小时。 这个时间正好是这个大肠经当令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啊、 哦、 然后呢下午也这个时间5点到7点之间啊 啊啊、 哦哦、哎、哦、对，这些肾经当令的时候都助排便，这个时候喝效果最好 啊啊、 哦哦、哎，你喝上3-5天5-7天你再看看效果 啊啊、 哦哦、哎，你的大便就不用温水去做了啊 啊啊、 哦哦哦、哎，大便一下来，你包括你那胳膊腿就轻松了，你那头啊也清凉了。 哦哦哦， 你大便不下，人的头迷糊啊。 对对对对、 哎、脚没根儿啊啊，头发晕呐、啊、 对对对、 哎、 对 对喽，你所以这大小便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儿啊啊。 哎，对对对， 哎，你的大便，有的人大便不下，那血压就高啊。 嗯 啊， 对对对， 然后一个大便不好，你睡眠更不好，不会好啊，胃 啊， 胃不和卧不安呢、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喽，对。另外啊，你的脑血栓都十几年了，哎呀，您是很坚强的一位女人呐。 过奖了。 是的呀，你现在走路能走吗？ 能走、 哦、 能走，但是这一段时间走的不稳，没有以前好了，以前别人看不出我是脑血栓病人、 哦、哎呦，我给你一个信心啊， 嗯， 嗯， 你走路一定让别人看不出来啊。 是吗？那太好了。 哎， 哎，你看看为啥呀，一个是给你开脾胃，让你大便下来，能吃能喝，想吃知道饿。第二个呢，给你补精元呐。什么叫精元呢？脑血栓的、偏瘫的，那都是精元不足、精元大伤所致。然后有事没事呢，你可以喝点那黄芪当归水呀、啊，啊。 黄芪当归水。 对，一个黄芪15克，一个当归10克，就这两味药啊。 我记一下。 对。 黄芪15克， 哎，补气活血啊。 啊，15克。 对。 当归呢？ 10克就可以啊。 啊啊，好。 好，再不明白、给我学生打电话啊，就说到这儿了，老姐姐啊，好了，再见，再见， 再见。 哎，好。 嗯，李老师，你看阿姨现在每天都听我们的节目好几遍，可以说您现在就是她的精神支柱了。 是的，嗯，她亲口说了，有希望了。 是 啊，真的，我会不遗余力的给更多这样的患者去带去更多的希望。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啊。 林老师，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几天了。 嗯， 我听到你广播里边不是说你改良的那中药新剂型药砖。 对。 我想让你看看我这病严重。 有什么病啊？ 我有肾病综合症呢。 哎呦。 这医院的检查的尿蛋白都3个加号。 哎呦。 还有肌酐尿素。说是超标了，现在我这腿肿的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 哎呦喂！ 平时是天天都吃着药，再加上经常要到医院去检查，每个月呀、都是1-2千块钱。 嗯， 你说这坑药一包一包的喝的，苦的我简直都是捏着鼻子往下灌呢。 哎呀，我听出来了，哎呀，你这病把你病的也是没办法了。 对，再一个老头子身体也不好 哦， 他有这个前列腺的毛病，尿急尿频，上个厕所总是稀稀拉拉的，弄得满地满身都是的。 哎呦， 身上那味儿大的。你看我和我老伴这点钱都送医院去了，我就想问问，这个药砖是个啥吗？我和我老伴的情况能不能用？ 哎呦喂，你看看，哎呀，你呀、你这病啊可是大病啊，啊，这药砖你能不能用？包括你老伴儿，我告诉你啊，啊，你这尿素氮啊、肌酐都高，那我告诉你，临床啊它有数据，肌酐不超过700，尿素氮不超过30，啊，哎，你就可以用，哎。你也超过这个了，大夫会告诉你，啊，你得做好准备了，你得透析了，知道吧？ 哦。 啊，是剂改之后的新剂型，内外同治啊。 哦。 你看你这肾病，啊，指标都高，还有3个加号啊，啊。这已经严重出现了肾功的问题，什么问题呀、不开不聚，你看它不开，你那腿也肿，脚也肿，啊。那肾呢是排毒的，它不排毒了，这就叫不开呀、啊那最后上医院透析了，那不通过机器就把你开吗？是不是通过那设备帮你开呀？一周2次透析，一次就7-800，是不是？ 哦， 哎，本来你有那个功能啊，定点定时的，哎，那尿来了你就去啊，这就开吗？所以你现在不开了，那就不排毒了，所以腿肿脚肿了，有的人浑身肿，脸也肿啊，啊，不聚呢，不聚就是不聚精元呐、精元要足了，那、你也不会肿，也不会胖，包括你老伴的尿，啊，尿频呐、一次还尿不多少啊，次数多，尿不多，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哎，那就是精元不足，不能固摄尿液，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我告诉你，不但能用，你还得应该及时的用，少遭罪，花那大价钱去透析呀、那日子怎么过呀？是不是啊？ 那行，李老师， 越快越好，好吧？ 好， 嗯， 好，谢谢你了， 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好，好吗？ 好， 好，再见，再见，哎，再见，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